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 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 帝皇叔。 韩烨在怀城养伤的这几年，很是新添了一些习惯。以前他处理正事忙碌，日日不得懈怠，极少有闲下来的时候，现在却会每日清晨都会在林中坐上一两个时辰，也不和人闲聊，就安安静静地坐着，听鸟鸣风过，一个人自得自乐。施正言知道他眼睛看不见了，这是唯一消遣的法子，也没阻了他这个爱好，只亲自挑选了几个伶俐的侍女服侍在他身边。知道弟子元要来，施正言一早便在书房里等着，直至晌午仍是不见人影。差人去问，才知道摄政王的御车在师府后门停了半日，却始终不见人出来。 终归是进香请戒，连弟子元也不能免俗。 施正言心里头明白，摆摆手去了书房，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事，旁人插不了手。昼夜交替，又是一日清晨，师府后门外的马车停了一日一夜，吉利也在车外守了一天一夜，他在一旁愁白了头，却不敢上前。待到第二日，怕弟子元的身子吃不消，正欲上前询问，马车里的人走了出来。弟子元脸色苍白，眼底却熠熠生辉，不见半点疲色。 带路。 是，殿下。 吉利躬身应答，心里踏实了些，利落地为弟子元引路。师府内早已撤走了侍卫，弟子元一路畅通无阻，进后院入梅林，不过短短半炷香的时间，行至梅林边缘，里头藏青的人影若隐若现，他朝身后的吉利摆摆手，吉利躬身行了行礼，识趣地退了下去。弟子元朝里走，一步一步，那人的轮廓一点一点在烟霞中现出，落在弟子元眼中，仿佛染上了绚烂而亘古的色彩。那人静静坐着，头微垂，眼轻轻合着，容颜依旧，恍若三年生死相隔从来不曾有过。弟子元就这么停了下来，在他十步之遥的地方，他突然想起三年前的西北潼关外，他和韩烨从军县城中逃出时，他对韩烨说过的话。 韩烨，如今只剩下云锦城和军县城尚在北秦之手，你留在潼关，等军粮送到各城后，由我去攻云锦城，军县城交给你。大境北秦停战之前，我们不必再见了。曾经我以为我这辈子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便是这一句，不必再见了。韩烨，过去种种历历在目，当年你在云锦山上跳下，我以为老天对我永无垂怜之日。 弟子元掩在长袖下的手难以自持地颤抖起来，他几乎是本能地朝韩烨的方向抬起了脚。或许是他的注视太过灼热，韩烨似有所觉，睁开眼朝弟子元望来。韩烨眉眼如墨，一双眼却空寂到毫无色彩。弟子元跨出的脚生生止住，眼底染上了嫣红一片。他知道韩烨已不能视物，可直到真正站在韩烨面前，他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个事实带来的震撼和无措。那双望着他的无比空洞的眼睛，没办法让他再进一步。那么骄傲的寒夜，看不见了。看不见弟子元，看不见他的子民，看不见他的臣子，看不见这片原本属于他的山河。 那样在沙场上御敌于国门外守护自己子民的大境楚军，如今甚至不能再提起一把剑。弟子元突然明白为什么寒夜活着却不肯再见自己。 那么骄傲的寒夜，怎么会愿意以这般模样站在我面前？ 一日前的上书房里，吉利带他来见寒夜时只说了这么一句： 侯君，殿下决定在先帝丧月后离开京城，奴才不敢告诉您殿下回来了，是怕如果您出现在殿下面前，他连丧月也不会留完。殿下的骄傲，全天下不会有人比您更明白。 所以寒夜，你的决定是明明胜利，一作死别吗？ 谁在那儿？ 寒夜随手一扶，一旁桌上的瓷杯被他不小心扫落在地，碰出刺耳的声音。寒夜看向地面，眉头微皱，弯下腰摸索着去拾地上的碎片。弟子元回过神，眼底露出不忍和震惊，就要上前替他拾起。不知何时，候在一旁的侍女宁香小跑到寒夜面前。 殿下，这些让奴婢来做就可以了。 谁在哪儿？ 寒夜却只是看向了弟子元的方向，重复着问了一句。宁香是施正言遣来照顾寒夜的，知道一些内情，他迟疑地看向弟子元，见弟子元摇了摇头，遂小心翼翼地对寒夜道： 殿下，元帅怕我一个人照顾您不妥当，又遣了一人过来。 告诉正言，不必了。在西北的时候，顾一个人生活惯了，身边不需要这么多服侍的人。 这话一出，弟子元眼底又平添了一抹黯然，他朝宁香使了个眼色，转身朝林外走。 殿下，好歹也是元帅的心意，您就应了吧。瞧，这茶杯都碎了，奴婢重新给您沏一壶上来。 宁香劝了寒夜两句，端着破碎的杯盏一路小跑跟上了弟子元。弟子元一路径直朝内院走，宁香没和这位传说中的摄政王打过交道，忐忑道： 殿下，这不是出府的路。 谁说我要出府了？去查房。刚才你不是说本王是侍元帅遣到太子身边的丫鬟吗？既然他的茶盅碎了，那自然该本王来沏。 宁香一愣，瞪大眼看着弟子元利落地朝茶房走去。时刻关注林中动静的施正言和吉利二人，听闻弟子元见着寒夜后一句没说去了茶房，一时面面相觑，摸不着头脑。弟子元端着一壶茶盅重新出现在梅林的时候，已是半炷香之后。这回他在寒夜几步远的地方，不过才停了片刻，便直直行到他身边，替他摆好杯盏，开始沏茶。弟子元从没服侍过人，行起事来不免粗狂一些，以寒夜如今的耳力，丝毫之差便能听出来。 是谁？ 弟子元手顿了顿，却未停住。一旁候着的宁香想起刚才弟子元的吩咐，回道： 啊，殿下，这是刚才那个侍婢，他是个哑巴，不能说话。 我本就目不能视，正言如今遣个哑巴来照顾我，岂不是荒唐？ 元帅说殿下的身份不宜让太多人知道，这才让他来照顾殿下的。 宁香回话间，弟子元已经为寒夜沏好了茶，他静静立到一旁，目光落在寒夜皱起的眉上，不知怎的就想替他抚平。 殿下，天凉，茶沏好了，您暖暖嗓子。 宁香被两人之间暗淌的气氛憋得慌，忙不迭的就要端起茶杯递到寒夜面前，却见弟子元毫不客气地摆了摆手，他端起茶杯，握起寒夜的一只手，稳稳地放在了他手心。触手温热，指尖犹带薄茧，寒夜一怔，倏地抬手，他一双眼空洞洞的，只怔怔地望着面前。 两人呼吸隐有交错，不过一尺之距。风吹过，树叶零落飘下，沙沙作响，打破了他的失神。寒夜抬手轻轻一抿，温茶入口。他端着茶杯的手悄无声息地一顿，神色依旧平常。 你们下去吧。 是，殿下。 宁香朝弟子园的方向看了看，见他颔首朝寒夜行了行礼，跟着他一齐朝外走。 等等。 两人行了几步，寒夜的声音传来，弟子园回头，寒夜已望向梅林深处的方向，背对着他们。 这个侍婢叫什么名字？日后他来照顾我，我总要知道如何唤他。 宁香朝弟子园看去，弟子园沉默不语，手一挥，卷起一截树枝朝地上写去。待他写完，宁香方才恭恭敬敬地朝寒夜道： 殿下，他唤诺云。 姑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 弟子园朝寒夜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回转身朝梅林外走。两人脚步声隐去，林中坐着的寒夜始终一动不动。他手中的杯盏的温茶早已凉透，可直至冰冷，他都没有放下。弟子园一路沉默地回宫，吉利自然知道弟子园见太子后发生的事，一路上欲言又止。直到入了尚书房，他才忍不住问： 侯君，殿下他…… 他不知道是我。从明天起，每日早朝后我都会去师府。宫里的事你打点好。若是明熙和禁言问起来，就说本王去了福林寺陪姑祖母。 是，侯君。 吉利明白弟子园的无奈。他自小陪在太子身边，自是明白如果太子知道侯君已经知道了他现在的模样，恐怕会毫不犹豫离开京城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